是美丽的象征，是无穷的希望，是力量的绽放，是勇气的勋章。12月29日，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，共迎2018，共享青春芳华。 清晨，阳光洒进我的房间。 午后，我们相约在校园。 黄昏，我幻想与你再相见。 深夜，又梦见你的容颜。 982青春联盟。 982青春联盟。 青春的每一天，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。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，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，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，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，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，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，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，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。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，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，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。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石志文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天鹅之旅。一瞬芳华，战火一生。其实一开始冯小刚老师要拍文工团的时候，我就很期待，因为其实我等了很长时间，我想知道冯老师会怎样和自己的过去握手言和。看到最后，我起立鼓掌，这大概是冯老师送给当年那个自己最好的礼物了。冯小刚老师之前的作品里，我们都能看到十分激动的情绪和讲述方式，可是在这部电影里，他十分的克制，从头到尾克制的不像是冯小刚。按理说，这样一部电影该是有很多冯小刚的幽默和激动的，但是我们都看不见，我们只能看见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。在这幅画卷里，虽然有充裕的荷尔蒙味道，但更多的是一群在最好年华里压抑而又彷徨的年轻人群像。他十分巧妙地用了女二号的主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，这当然也是克制的一种表现，刻意地让观众进入故事又远离故事。你看着这些人的悲欢离合，就像发生在你身边一样，就像是你曾经在战火中一样。看完之后，觉得冯小刚老师用素人女演员是正确的，那种沉迷于荷尔蒙的青春，入世已久，便是没了灵性。而黄轩再次证明了自己是他这一代里最后演戏的演员。芳华里的青春是倔强而又孤独的，一群年轻人享受过那一刻的绽放，然后一生都沉浸在与过去的战火之中。这种孤独该是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能体验到的。芳华其实是一出悲剧，在那个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时代的悲剧。其实如果讲主线的话，整部电影在讲述一个青年悲剧的一生。那个青年叫做刘峰，前半生 刘峰的悲剧在于为了爱一个人成为了一个好人。后半生，刘峰的悲剧在于无法适应这个社会。我们年轻的时候像刘峰一样，都这样喜欢过林丁丁吧。她美丽漂亮，是舞台的最中央，第一眼就会爱上的女孩。但在那个时代，刘峰能想到的唯一能够让林丁丁心甘情愿接受自己的办法，就是成为一个所有人都喜欢的好人。这样，也许林丁丁也会喜欢自己吧。可他忘了一件事情，你对所有人好，所以你认真想对待的那个人永远不知道你对他的那份独一无二。所以林丁丁并没有错，谁会爱上一个对所有人都好的人呢？可刘峰只有这个资本，他一无所有，只有善良。他前半生的悲剧大概就在于此，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，成为一个不该成为的自己，失去本该属于自己的未来。当他躺在战车旁想死去的时候，他的前半生结束了。这是全篇我第二个情不自禁想哭的瞬间。如果因为牺牲，我的名字成为你嘴里的歌，也许我的此生也就没有任何遗憾了吧。后半生，刘峰经历过战火，经历过一切失去，却依然没有走出过那段岁月。他依旧是一个好人，但灵魂却像是死了一样。随着那个战车旁的年轻人死去了，他浑浑噩噩地活着，永远活在了那段战火中。他搞不明白，这个新的世界，他不再是英雄，不再是军人，不再年轻。他搞不明白要回一个车怎么这么困难，搞不明白自己的老婆想要什么，搞不明白自己做好人有什么错。他迷失在过去的芳华中，承受着未来的隆隆战火。大概只有何小平是那芳华里唯一没有变的事情。那张脸虽然变得苍老，但永远活在那被重新粘上的照片里。漫漫人生，芳华只有一瞬，余生便都是战火。但唯一幸运的是，在我们老去的时候，终于发现，我们拖欠彼此的那个拥抱，现在开始还不晚。其实，芳华又是一群倔强的人的故事。何小平是最倔强的那个，他是一个笑话。可是，谁又说笑话不能精彩地活着呢？从刘峰照顾他的那刻起，那颗倔强的心就永远地成为了芳华岁月里的一颗种子。他生根发芽，万劫不复。何小平对刘峰的爱就像是刘峰对林丁丁的爱。你是那么好的一个人，我觉得我配不上你。为了你，我愿意放弃所有的芳华，放弃跳舞也要和全世界对抗。我不是倔强，我只是爱你。 对于何小平来说，他并不后悔，他只是很怀念，怀念那个可以一个人跳舞的自己。当看到他在空地上跳舞的时候，我终于知道这一次老冯所有的激烈都比之前更加强烈。那是年轻人的呐喊，那是对于时代的抗争，那是对于那个时代永不磨灭的纪念。刘峰对所有人好，包括何小平。何小平不在乎所有人，只在乎刘峰。电影里的惆怅感贯穿始终，从一开始对于少女们吃醋嫉妒的描写，那是一种成长带来的惆怅，到后来战争的惆怅。在这场战斗戏份上，我们没有看到高潮，只看到牺牲和倒下，还有最后那寂寥的战车。再到后来，文工团时代结束了，一群人酩酊大醉，他们都在质问这个时代为什么会过去。我们永远无法阻止一件事情的消亡，这种惆怅是与生俱来的。再到最后，当英雄们老去，英雄称号还不如一千元钱的时候，我们感受到了冯小刚心中的那团火。我们不应该忘记吧，芳华只有一瞬，随后你就会进入一生连绵不绝的战火之中。但曾经战斗过，勇敢过，爱过，那绽放出的花朵，就是我忍受生活所有不幸的理由。请去看芳华吧，如果你有曾经想拥抱的人，看完电影不要再犹豫了，去拥抱他吧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.2 兆赫 AM927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初时不知愁，已说不得所何求，今见人白首，坐望半生人去后。我是个孤儿，那天我上山采药，突然下起了暴雨，不知所措的我躲在屋檐下等待雨停。远处恍然看见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少年，他身着白衣，撑着伞朝我走来，那是一双深邃的眼睛，眉峰间夹杂着丝丝微凉，却又犹如一阵清风，吹乱了我心头的悸动。他慢慢走向我，直至我们的目光触及，雨下的我有几分狼狈，脸就不由自主地红了。他问我家住何处，是不是没有带伞，发丝已被雨水打湿，我结结巴巴地回答说没有，他便一把拉我入伞下，伞下的几分温存使我恍然失了神，待我回过神来，他 他已然将伞赠予我，一个人回去了。我记得那场雨中，茅屋门前的我愣在原地，他的白衣飘飘，仿佛惊鸿飞过，带走几分寒意，也带走了我悸动的心。后来我得知他是山上的道士，那天也刚好下山采药，我好想再见到他一面。我用采药钱买了一盒桂花糕，路上的风好大，我怕桂花糕凉了，就把它紧紧地抱在身上。他收到桂花糕，开心地笑了，看到他的笑，我好开心。那天回来的路上，我们像是孩子一样嬉笑打闹。山路那么长，那天与他走过，竟反而觉得那么短。之后我便总去给他送东西，不论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，他都很喜欢。记得那次，我攒了很久的钱，给他买了漂亮的马具，他开心极了，带着我骑着马在长街上游玩。那时春意正浓，杏花羞涩地缀满枝头。我记得他在我的耳边说，会一直保护我。他说他喜欢我，我想我应该也是喜欢他的。这天突然下起暴雨，我住的茅屋已然破烂，反而我有一丝侥幸。我决定去山上当一个道姑，这样就能永远陪着他了。我带着他送给我的伞，还有为数不多的家产，上山去当了道姑。那天他不在山上，另一个道长再三问我是不是确定好了要当道姑，当了道姑后就要了断红尘。我早就想过会是如此，可是即使这样，如果能永远陪在他身边，我也愿意。一身素装，一份情愿，我做了这山上的一名道姑。之后的日子每天都能与他相见，他还是原来的样子，总和我嬉闹。可渐渐的，我发现他总是下山，而且越来越频繁，但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胭脂红妆。我虽然开心，可心里却渐渐不安。这天夜晚，他刚从山下回来，敲我房门，要送给我一个胭脂。我收下胭脂，刚想问他去山下做什么，他却先问我思念一个人是什么感觉。我刚想回答，他却开心地一笑，转身离去了。思念一个人就是思念你的感觉呀。就这样过了三年，他突然说要还俗，他要娶一个卖胭脂的姑娘为妻。其他人都是阵阵祝福，只有我呆呆地愣在原地，眼眶逐渐湿润。这就是我的结局吗？我好想问问他，那我呢？我是谁？后来在别人的婚宴上，他和他的意中人也去了。我记得他仍是那一身白衣，只是望向我的目光好冷好冷，再也没有那年长街上的温柔。他身侧如花容颜的女子见我一直盯着他看，便问他我是谁。他神色恍然，一丝冰冻转而变成温柔，抚着他的长发对他说，他是我以前山上的一个道姑朋友。女子微微一笑， 宛如那年长街上含羞的杏花。人人都说他们天生一对，我也觉得般配极了，可我还是想问他，我想到他面前问他，是不是我送的马具不够好看，是不是那天的桂花糕我没捂热，是不是世上的人都是这样，连自己承诺的誓言都可以随意收回。那天我终究是没有勇气问出口，随意收回。那天我终究是没有勇气问出口，我把当年他送我的伞还给了他们，我勉强着微笑祝他们幸福，我在角落里独自饮酒转身离去，谁也没看见我转身之后泪如雨下。我记得那天落到的雨下得好大好大，人群中有个人，他正在看我，向我走来。那个人说他喜欢我，我想我也应该是喜欢他的。后来我一个人去了很多地方，从春天一直走到冬天。那个时候的那件事和市里的那个人就好像是我做的一场梦，现在梦醒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不要像我一样活得像个笑话。

最喜欢你。 喜欢是写给李银河书信里毫不掩饰的那句见到你真高兴啊。朱生豪的喜欢是情书里写的醒来觉得甚是爱你，这两天我很快活而且骄傲，你这人一点也不莫名其妙。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很长，叫做我喜欢你胜过削好的水果、周末的零食、延后的死线、冰镇西瓜正中间的那一口、肆无忌惮的赖床和空调房里盖棉被的感觉，但我就是不敢告诉你。你们听完大概也会会心一笑吧。 我在想你每天都过得充实又心安，我看见汗水在你额头划过弧线，我捏手里的纸巾只能擦自己的汗，我觉得我好讨厌。小世界大森林，你也站在树荫里，公交车 有一点点好奇，没如果没好奇才是故事的结局。你突然转过身，张口开始谈天气，我看起来很蠢吗？你笑得好用力。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《暮光之城》的主题曲《A Thousand Years》。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不妨抬头看看，天和树和叶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化。春夏到秋冬，一定会有一个人缩小时空的距离，靠近你。《A Thousand Years》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我们下期再见。 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成规，握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， AM 九二七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春天骑单车，草绿了； 夏天晒太阳，花开了； 秋天牵着手，叶子黄了； 冬天挑灯夜读，操场白茫茫的。 四季更替，真情不变， 时光荏苒，无怨无悔。 九八二青春联盟， 温暖你我，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新鲜音乐，新鲜视听，音乐不断，好歌不断。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新视听，我是主播卢雅尼。老人是时代的痕迹，是岁月的载体，它们不断的凋零，让过往的记忆和岁月不断变成文字，留下想象，却少了真实的诠释。若你们在，便是那个时代还在，那段记忆还鲜活。年轮碾过，留有规则，岁月无情，笔触铭刻，辗转内外，几多坎坷，岁月留恋，妙笔成心，耄耋之年，著作等身，倦返极乐，后辈鸿碑。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，九州一色还是李白的霜，物是人非，余光中老先生，愿一路走好。若逢新雪初霁，满月当空，下面平铺着皓影，上面流转着亮银，而你带笑的向我步来，月色与雪色之间，你是第三种角色。 时值天寒处，故人他我归月路，忽你笑火炉，拂剑射影白素素，回首逐风尘仆仆，笑答月冰心仍留于湖，雪切里 是火蟹亚目，雪松一起脚步。 千古诗才，蓬莱文章，建安骨，一身傲骨，青莲居士，谪仙人，李白追月，逆江河，包黑斩龙，顺迷心，豪气压群雄，能使力士脱靴，贵妃捧砚，仙才辟众美，不让参军俊逸，开府清心，我辈此中为饮酒，先生在上莫题诗，酒入豪肠，七分化作月光，剩下的三分笑成了剑气，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。 谁曾在烟花巷落你等待过，剩下斑驳，我曾以故事在花下幻想，执子如水的女子胭脂中微笑，要是她知道会不负你伤，风吹开红叶和落空缠飘在开满牡丹的庭院，可是山歌发芽化解珠帘，怎么可能让我的笔惊艳，这白衣是平凡也习惯，心词也唱了八九遍，换了断弦琵琶再不烦，对酒当歌唱一晚，这种这白衣是几番是疲倦，杯空杯满谁将酒打翻，抛了乱卷换我中线，就算看不清眼前，一朝情雨一散开，散开一梦荒凉，一壶酒，一身白衣，一身彩。这白衣是平凡也习惯，心字也唱了八九遍，换了个顺琵琶再不烦，对酒当歌唱听完，这白衣是永远也瞬间，今夜的灯又已经烧干，故事我还没写完一半，过去谁帮我读穿。